相遇，一路上有你，同一点点原因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

在浪费鳄鱼的眼泪。我失去呼吸，断了思绪，你的嘴角有一抹笑意。

Thank you.

过浓雾，遇过风暴，却骗不过你的爱，你的愁。当我为你叹息的时候，肩膀里的他好像对我说，已经了，已经了，已经了。我忙着重拾起思绪，好把那海上的故事说给你听。我来自大海，看过日出，